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 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吧，这是一首有一点点自嘲的味道的歌曲，是来自王啸坤的一首歌，叫做是笑话。没错，无论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还是繁忙的都市社会，想要成功的人呢，好像都要在事前啊走过很久的一段孤独的时期，忍受了孤独寂寞的人，到最后呢都会慢慢的学会冷静以及客观的看待事物，打一场漂亮的战。 OK， 这里是下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呢，是来自饥渴之翼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彩色的黑，我们来听听看咯。 是你的欲望在扩散，关注上垂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都是指尖的错，在这彼此感情快速消费时代，想要被看见，哦，五颜六色被涂上色彩，还好我皮肤很黑，我灵魂太直觉，连呼吸都凭感觉，承诺的谎言不会，宁可傻一点，我也要音乐。我很抱歉的。街坊看破，一出一次搜索，看到英雄加身，空穴来风都是无聊的梦，被涂上色彩，还好我皮肤很黑，我灵魂太直觉，连呼吸都凭感觉，承诺的谎言不会，宁可傻一点，我也要赢。欲望在扩散，关注上传下载，华丽的泡沫在消失爆开，一秒一个点击浏览，一个胡说，蜻蜓点水指尖错，我很抱歉的。 没错，梦想呢真的就是一个愿望啊，需要你自己一步步的规划，就像是在爬台阶一样，不可能一步就到达了目的地。不过呢，春辉呢一直都会认定一个理儿啊，就是你前进的速度越快，后面的考验也会越严重的。所以呢，现在工作上或者是学习上遇到了一些困难，都要想这不是最坏的，因为最坏的事情还没有遇到呢。那既然不是最坏的，就努力的扛过去吧，总会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的。也许呢，就是罗志祥的这一扇吧。有请罗志祥带给我们罗生门，掌声请。 受伤，心里残忍，只是天涯寂寞人之下找个人疼。敲门，我学会谎神，恋爱的人有一点愚蠢，从不怕变成受伤的灵魂，沿路就算要趁乱，只要幸福上门。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如果呢你觉得压力大，将你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呢，不妨就抽个时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吧，感受一下陌生的人对你的微笑，慢慢的你的大脑里边那些什么报表啊文案啊就通通的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等你再回到原来的办公桌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就轻松很多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许巍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 怎么样？许巍的旅行听过之后呢，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在无边的旷野一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因为呢，许巍这两个字好像就像是一个品牌一样，他用旋律去祭奠过去，用淡定来表达未来。歌声呢，在特定的唇齿间游走，就形成了一种对人生、对音乐的一种独有的感悟。那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可能就是一种生活的感悟吧？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黄美珍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途中》。听听看吧。 什么样的爱埋伏在未来，有一个人正拿着号码牌，谁给我的爱还没有到来，可是我却有预感在脑海，天空就快亮起来，不用再为今天剪彩，千余万已经快要被日出刷白，我站在地平线看，像我盛开的姿态，我喜欢如此等待，爱未来没在还是未来，我要的答案还没解开，我不要爱来得太快，幸福太快，我招架不来，天堂还在荒野之外，途中的意外何时安排，我想相爱到来，那一定会一定会很精彩，有一种爱一种爱一种爱一种爱真的存在， 累了就看看窗外，风景美不是现状态，美丽的好心情，有种说不出口的愉快，我站在路途中等一个美好的时代，

加加加，爱车要加蓝心玻璃水；加加加，爱车要加蓝心润滑油；加加加，爱车要加蓝心不动液。 爱车就要加蓝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沾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随着气温的上升，午后能见度较早晨有明显改善，空气质量也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降水，伴随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聆听什刹海情境朗诵会日前在北京西海艺术馆举办。作为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的重点活动之一，本次活动邀请到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的10位一线主播和主持人，以情境朗诵的方式演绎什刹海之声，传递生活之美。活动期间，多位到场的居民朗诵起自己创作关于什刹海的诗歌，表达自己对家园的热爱之情。来自西城区金融街少年宫的少年儿童一边拍手一边唱起关于什刹海的童谣，给现场带来了天真童趣。活动中，北京电视台十佳主持人李向显倡导大众养成每天大声朗诵的习惯，有助于身体健康，同时美好的文字意境还可以给人以心灵滋养。据了解，今年设计周什刹海分会场以遇见什刹海2018城市美学剧场为主题，包括老城新生、文脉真传、易居共建、城绿融合四大板块的活动，目前近60项体验及活动都在陆续展开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爱情原来是这场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挑剔，看对眼就一头栽进去。爱情原来是这场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偶尔冰清过头，有时候又太冷漠，开箱找不到保护期，像猪也不停地转，狂提醒我多久没谈恋爱了不起。爱情就像是一种游戏，没有规则，不分输赢，一旦爱上连心痛都上瘾，下一回合又恢复自信。爱情就像是一种游戏，棋逢对手先立后赢，越是有让人幸福的本领，这种人往往最无情。放开，爱不爱我已经不想猜，无所谓他想来就来。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挑剔，看对眼就一头栽进去。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偶尔阴晴过头，有时候又太冷漠，开箱找不到保护期，像猪也不停地转，狂提醒我多久没谈恋爱了不起。他偶尔阴晴过头，有时候又太冷漠，开箱找不到保护期，像猪也不停地转，狂提醒我多久没谈恋爱了不起。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没错，爱情呢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最后呢还是要放开的。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小琥的《爱情开箱文》。 有些人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同样代表着有些人会离开。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要告诉自己，他们的离开呢是为了寻找更幸福的地方，会笑得更加灿烂。所以呢，彼此要祝福。虽然心真的会痛，真的会难过，但是呢，正因为是你在乎的人，你会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是吗？好了，能量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腾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讲收情。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于文文创作演唱了新歌《偷不走的现在》，作为电影《念念手记》的宣传推广曲，依旧是熟悉的于氏旋律。歌曲借用电影中的爱情故事，将时间、生命、爱情三大主题串联在一起，呈现出都市人的情感经历。故事不用太多旁白，分隔并不代表离开。是否你在遥远未来，而我是你的另一种存在。原来很多年不联系依然想念的人还在。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于文文偷不走的现在。 不是不用太多旁白，分隔并不代表离开。是否你在遥远未来，而我是你另一种存在。逃也逃不出的感慨，感谢你陪我到这一站。你用交给了答案，把回忆装进我的脑海，你的陪伴太简单，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一说到法国呢，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就是浪漫，会想到埃菲尔铁塔，会想到凯旋门，当然呢，还会有法式的海鲜大餐。说到这儿呢，真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是吧？所以呢，马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叫做是你好。那当然了，这是用法文说的你好。那这样的一句法文的问候，又跟这首歌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来自梁静茹带过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你好，掌声请。 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的《你好》啊。听了半天呢，其实只有歌名一句“你好”是法语，其他的都是用中文来演唱的。那最起码呢，我们还是可以学得会的，是吧？好了，那今天呢也是周末了，那么在这边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因为呢，上班族对于周末来说呢，都是非常眷恋的，而工作日当中呢，大多数时间都是懒懒的，不太想动的哈。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你一些提神醒脑的功效，活力满满的面对工作。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震岳带给我们一首歌《想你的心情》。那要记得，春晖在战马能量音乐当中一直都在想着你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Looking for you in every face I see. I can't see you in their eyes. I'm searching for truth in the lies they speak tonight.